好 ，Fair 我 touch 你哋，终于嚟到美国娱乐大片频道啊，算唔算未年头2018年嘅第一波啦？未仲压轴嘅， 系咯，佢第一套， 因为系黑炮嘛，跟住第一个高潮啦，跟住之后仲有嘅年头未完完啊，年头仲有几套未嚟紧啊，陆续有嚟啊。 哦，咁你净系 Marvel 都已经仲有套 Ant Man 啦， 跟住 DC， 跟住DC 宇宙好似冇，可以冇 DC 宇宙，而家 DC 宇宙就立立乱。 DC 我真系唔记得喎，系咪有 Aquaman？ 但系冇，其实冇晒声， 冇晒声气，因为我其实 DC 而家系仲，我而家觉得 DC 嘢仲系立立乱，跟住X-Men， 跟住放肆嗰面就系、是、放肆嗰面就系、是死侍算系嘅，跟住同埋佢有几套都准备紧，佢都话。 佢原本系有套 X-Men 嘅，但系佢 delay 咗，因为佢炒兜咗个导演啊嘛。 我而家又谂乱，但系佢起码就是、你都起码知道有计划，佢嗰度 有。佢有啦，佢会佢应该拍埋最后呢集就 reboot 噶啦。如果 X-Men 唔知佢 reboot， 其实就唔知佢会 reboot 啦，定还是加翻入去 Marvel 啦。 嗯， 不过就呢、這个就后话啦。 嗱，今次继续我杰同斯力两个啦。 系 今次就复仇者联盟三无限之战，咁咧。讲唔知讲到明啦，呢套咧就绝对大量剧透嘅，因为我预咗呢个播出嗰时即成个几十日啦，你要睇嘅都睇咗，如果你唔十日你都唔睇嘅话咧，我觉得你都系唔会睇落去嘅，所以其实呢个时候睇唔睇都冇问题噶啦。 系 嗱，今次咧其实喺黑播之前上映之前咧，就好多人估紧就边个会死，即系究竟边个主要角色会死？ 通常都估队长嘅， 队长啦，跟住通而咧估只系依几个。 咁因为佢主要嘛，同埋但系佢临上之前，队长就讲，即系个演员就讲佢签埋第四集嘅，咁所以照计有啲人就后尾就即系冇再估得咁。 当系依、這个唔系佢应该咁讲，就当系佢如果突然间一无限之战本来就上下两集嘅，咁我当系阿队长下入死啦。咁最初啲人估系依集嘅，但系结果咧。出嚟睇完之后，大家反应就系唔系边个会死，系边个未死，去到冚家铲咁啫。真系我一睇到最后，哇！即除咗复仇初代元老嗰班复仇者之外， 初代留晒六个喺度嘅。 嗱，黑炮就死，黑炮就黑炮死咗， 黑炮走咗系啦。 跟住Doctor Strange 死咗 ，Doctor Strange 走咗 ，Spider-Man 就去咗，跟住 Garden of Galaxy 就死剩碗红同埋嗰个奈扑啦，唔系树人死咗，树人走，即系嗰个机械女机械， 有一人咯， 系啊，同埋碗红， 系咯，得佢两个，因为 两个系啦， 系啦， 跟住 Tony 就冇死到嘅， 系啦， 仲有边个死咗咧？嗰叫咩？唔系秃鹰嘅咩？Falcon 啊！ 哦 ，Falcon 系啊， 猎鹰 系嗰啲 战 War Machine 都死埋，好似 War Machine 都去咗。 War Machine 死咗咩？ 唔系 War Machine， 我记得好似系，究竟系佢？我记得唔系，我记得好似系War Machine 走咗，阿 Falcon 去揾佢。 唔系你调转咗啦， 调转咗 系啊系啊，War Machine 喺度，Falcon 走咗，跟住红女巫死咗。 幻视入边有废铁， 系啦，幻视系打死咗嘅， 系啦，即系成冇咗粒石就已经系佢等于废铁嚟噶嘛，佢 系， 而且因为佢所有嘅灵魂全部喺晒石入面啊嘛， 系啦，佢试图话唔系试图咯，即系试图想改变呢件事，但系就唔得啦， 佢讲折啊嘛，佢 系啦，跟住仲有边个？仲有边个咧 ？Ant Man 就冇出道嘅， 嗱 ，Ant Man 英文嗱。留翻喺度首先啦，而我想逐个逐有份参战，今次唔计冇参战嘅艺人啦。 系啊，哭哀都冇嘅。所以啲人话点解海报冇哭哀？ 佢都冇出场。 其实佢根本就系冇喺度嗰套戏里边咯。 佢都冇出场。 系啊，好笑。黑炮 嗱Tony 嗰边咧，应该由于画面冇画面冇表现出嚟咧，通常都当佢冇死嘅。咁 Tony 同埋小辣椒兩夫婦啦，跟住隊長冇事， Bucky 走咗， 然後雷神方面阿 Loki 都做死咗啦 ，Loki 又 係冇錯， 跟住同 Loki 喺雷神三裏面，佢 Loki 維基利咧嗰邊又唔知去咗邊，佢因為當時阿雷神講過嘅話。佢一半人死咗，即系话仲一半人。我谂系喺我谂系当阿索斯追攻击佢嗰时咧， 系 带走咗啲人嘅， 带走咗系啦上集嗰个光头嗰个， 光 应该走咗嘅， 走咗 啊女武神，但有同埋嗰啲人走咗嘅。 系啊，女武系啊， 因为佢好好呢个好咗好足嘅就系、是，如果真系死咗或者花灰，佢直接画俾画面睇嘅，等唔使估嘅。 嗯， 如果佢画面冇画嘅，冇拆出嚟，一直即系基本上都喺度嘅。 系啦，冇错。 然后阿浩克就唔使讲啦。 系 佢基本上佢今集变咗完全系冇，直情系我咪冇叫出场咧，佢夹唔出场，因为我呢个。 哭佢系开头出咗 出少少啫嘛，同阿同阿打咗轮啫嘛， 同 Thanos 打咗一仗。 跟住咧 Banner 揸住嗰个机械版哭机械版哭去打嘅。 系啊系啊 ，Hulk Buster 系 Hulk Buster 啊。 系啊，唔知点解。 系啦，跟住第二集就系红女巫同万磁都死咗啦。 系。 跟住第三集，跟住落 Civil War 里面蜘蛛仔死咗。Doctor Strange 就阿王喺度，阿王当时就离开咗嘅。 哦，系啊，佢冇话死咗，即就系当系冇死到啦，而家。 跟住就加时就得翻阿婉红啦，同埋机械女严格嚟讲唔算系做佢成员嚟嘅。 佢应该加入咗，但系佢今次又冇 join 到嘅，佢离咗队嘅，即系佢讲佢中间走，唔知点解咁鬼有信心走鬼咗去刺杀阿 Thanos 嘛。 嗯。今次睇佢就係佢算係我覺得喺最後我哋講其實好聰明就係、是、你本今集其實好係文氣，基本上雖然話以前復仇者都唔係多文氣，但係今集兩個半鐘頭幾乎係冇文氣，除咗間唔中插科打韻幾句之，基本上一路由頭打到尾。 嗯，其實都要打咁耐，即係點講都係要咁密集嘅。如果唔係，邊有咁 佢 邊有夠時間啫？ 佢要每個角色都有啲地方俾表現啊！咁淨係呢樣嘢，我覺得能夠佢基差唔多做到平均地每個角色都有啲氣氛，唔會話有特別就多或者有少嘅。 係少咁少，你會佢都你會覺得佢都係一個足夠嘅配角嘅氣氛咯，你唔會覺得佢係真係特別行埋一邊企埋一邊咗咯。 最緊要就係佢好難，因為我知道呢個問題其實即大家都知道就係、是、要將咁多個主要角色，大家都有啲氣氛。大家都有表現，依個係超高難度嘅嘢。 其實係拉雲咗噶啦， 好 叻， 我覺得好叻。 佢主要係用啲互動去做嘅，係啦，即係通常都係即係各自同佢點講寒暄幾句啊，或者可能喺度打下招呼啊，咁用呢一啲方式去帶咗出翻啲氣氛出嚟咯。 佢盡可能你你佢咧就一啲傻啲輕鬆位全部都係利用啲唔同作品主角喺度打嘴炮啊搞笑咁樣，佢盡可能係叫做做少少輕鬆位調節下搞下 get， 跟住之後一路打落嗱，一開頭喺紐約打 Bobbing Bum， 跟住一隻上咗就係去到薩洛斯個星球嗰度打，另一方面就喺華加達嗰度打啦，三樣基本上連住一場打一場嘅，冇停過咁滯。 系泰坦喺个泰坦星球上面咯， 雷神就好啲嘅雷神，因为佢再做翻嗰个战斧，稍微喺嗰个上物有多少少文气，但都系差唔多嘅，都系平平嘅嗰度。 佢冇，佢又即系点讲？佢系要挑战，即系佢系要启动翻个机器啊嘛。佢后面打好少啫，打 即系佢一队友落到地球，即刻已经去到。 系啊，但好奇怪，佢又唔系佢应该去即系泰坦，佢唔系应该去地球，有啲古怪。 唔知啦，因為嗰啲 唔係你睇嗰陣時唔覺嘅，你 睇唔睇？ 你後嗰陣時諗翻，你會覺得啊，佢嗰下應該去泰坦，因為嗰陣時未攞到粒石噶嘛，即係佢未係最後。 不過講，因為如果間諗拗都講拗嘅，就係佢知道佢就係索斯會落地球，即係最後講緊就係當所有將佢鎖匙攞咗就話，最後粒石喺地球還是嗰度，咁佢對講佢落地球最容易就最安全最容易揾到嘅方法。 係， 依個係可以講有一個講通嘅，依個嘢我覺得唔係乜。 唔係呢啲好難去，因為佢時間太短啦，佢好難即係例如你點解佢哋揾到佢哋喺非洲咁樣？佢哋即嗰、那個 點解佢知道佢 feel 到嗰、那個 feel 到嗰石喺邊度咧？依、這個佢冇講到嘅。 係呢、這個 Thanos 點解一落就去攞去非洲打 Wakanda 咁樣？你已經冇得去斟酌噶啦，系啦。 不過純之人嘅話係佢可能有咩新科技諸如此類，即刻嘢感受到石嘅存在啦，即係石嘅共鳴嗰類之類咁嘅嘢啦。呢啲嘢即係我依樣就即係叫隨便噏嘅啫。 即係正如你初頭點解喺倫敦揾到幻視都係咁解嘅，冇得解。 唔係幻視反而又唔係幻視咧，我應該咁係純粹即係 feel 粒石，純粹 feel 石嘅啫。即係咁因為當時去倫敦喺紐約就純粹即係 Doctor Strange 喺紐約。 嗯。 佢咁樣 Doctor Strange 嗰時冇石。 咁佢唔係倫敦，係蘇格蘭定係邊度嘅？總之啊，佢好似英國嚟嘅。 英國嚟嘅 英國。咁咧當時佢咁樣話事嘅，話事咗寶話事咗寶石啊嘛。即係你話佢純粹叫佢咁樣拎寶石，所以去嗰度揾。咁呢個我可以接受。 係，咪只能咁解啦。因為我初如果初初喺紐約嘅話咧，係我覺得係跟住哭佢嘅。我覺得係跟住哭佢個即係嗰個邏輯強啲咯。但後尾就發覺都唔關事㗎啦，其實算啦。 後屘冇時間交代，因為佢而家差唔即係我妹佢話冇乜文氣，話仲有文氣。而家係打係你都唔夠時間制，仲講咩文氣啫？即係話班納見翻黑寡婦咁樣，佢兩個見到佢冇任何反應，即刻入正題。嗱，你好奇怪就係、是、佢兩個會大佬佢乜外面人？依、這個時候你唔係喺度講下愛情探嘅嘢喎，大佬殺喂最大敵人殺到埋身，你而家依啲咩情情塊擺埋呢邊咧，有命先再講。 嚇、 啊！依個就我接受喎。 即係你要搞，你都可以解釋到咯。你講呢啲。 打 赢先至倾啊，咁样打你唔赢，即系你输咗嘅话，你倾嚟都冇意思咁样。 打赢先至可以，啱嘅，我觉得合理喎呢样嘢，我觉得接受到嗰个安排就，亦都唔系咩特咩特 嘅。咁初头都带出咗嘅，你Boots 即系Boots Banner 咪同阿 Tony 讲话，喂，你哋反面还反面，你大佬你都要即系你。到时世界末日咧，你哋反唔反面系有冇偈倾都冇关系噶啦嘛，已经。 不过估唔到就系佢真系佢好咧，就系佢将队长同埋 Tony 两个分开两条线，容易安排剧情嘅。因为咧，队长嗰面咧就大嘴头嘅，真系完全玩无双嗰只嚟嘅。咁嗰面咧，而咧咁啊嗰面就纯粹大只作战，就并唔打飞起啊，完全得斗多啫，数量决胜。而喺泰坦嗰面咧，就真系打战作战啦，就睇咗团体战啊，因为其实 我睇下点合作咯。 因为其实复仇者有一样好睇就系佢知道佢识点样设计啲战斗场面。呢样嘢极系我罗松就好厉害就系、是、佢知点样设计一啲动作场面就系唔需要好强烈嘅破坏力，但系觉得好睇好睇好爽嘅。之后翻就系复仇者奥创最经典嗰场啦，但系成六个人围住核心去打守城战嗰场，画面靓咯，画面靓有战术。跟住今次就系、是利用咗德孙嗰个空间转移，转嚟跳嚟跳去，转嚟转去嗰个，就咪靓咯。即系佢掌握嗰个华丽嘅效果啊。 哦，佢同埋有动作，最紧要你会觉得佢有动作设计啊嘛，唔系斋打咁，即系你即系佢如果大场面嘅话，佢拉尾嗰段，你其实你又觉得佢哋打嚟打去咁样，你又觉得已经带出咗嗰个场面嗰个浩瀚啦。但系如果系真系好嗰度有冇五个人六个人到啦？喺泰坦星球打嘅话咧，就要强调翻佢点样合作，去设计翻个动作，先至可以即系带出佢哋每个角色嗰种能力啊，嗰啲即系作用喺边度咯？ 精巧嗰啲设计动作精妙啊！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其实好啲。应该我就其他Superhero 片咧做有一样嘢，佢唔知咪设计动作，有一类佢又唔系好似日本杀阵嗰种设计方法，而系点样利用咗超英雄特色去设计啲好点样运用 CG， 即系而家 CG 咪点运用咗就系佢点样将 CG 用得靓，用得特别，即系而家嗰阵时嘅 CG 有咩做唔到啫？但系喺 Marvel 电影公司咧，佢个概念就系、是、佢唔系要设佢 CG 就正话 CG 咩都做到，又做啲就系、是、你谂唔到，唔系佢做唔到，系你谂唔到嘅画面。嗰啲如果諗得到，即係超人咁打平民，係人都諗到嘅。咁佢對佢都冇意思嘅。 同埋佢透過動作，佢可以 build up 到個角色，你會記得佢嗰個角色運用嗰啲咩能力，你會即係記得佢有啲咩特色啊？你唔會話覺得喂個個都係一拳來腳往咁就咁，你不如睇港產片啦。 係咯，香港第二集奧創咁樣，阿隊長我盾嗰啲合作攻擊咁啊，嗰啲咪靚咯。即係佢好知道就係點樣，佢唔係強調角色嗰個破壞力，或者就係點樣係利用嗰啲巧妙嘅動作設計，係做出嗰、角色嘅表現角色個性，同埋佢嗰個華麗畫面。即係話《多塞尊》最經典㗎，佢嗰個鏡世界係好，即係完全諗唔到嗰個世界畫面，係諗唔出點去做，諗唔到有咁嘅畫面啊！佢咪做唔到，係你諗唔到。主要做佢依個包括電影嗰、那個，真係我覺得最依任好多人冇乜點提就係佢嗰啲畫面係唔係你唔係佢做唔做嗰種問題，係你諗唔諗到嘅問題。你諗佢做咗嘢諗唔出嘅嘢， 係即係正如佢其實去非洲，佢中間都有一段講佢打嗰幾個 即係嗰個叫比倫星嗰幾個大將啦，叫做佢都有啲動作設計喺裏面，即係講即係女巫點同埋嗰個侍衛長、女侍衛長同埋 Black Widow 點樣去圍攻佢啊？跟住例如去到拉尾，即係Thanos 落到地球，跟住隊長啦，跟住Hope Buster 嗰啲點樣阻止佢啊？一堆咁樣，即係唔係純粹咁就咁衝埋去？你會覺得睇到嗰個角色個起咗啲咩作用喺啲喺即係呢個大。即係前面混戰嗰啲你就好難睇到啦，因為一下推過去咁，你其實同埋尤其是打嗰啲都係流羅啫嘛，你都覺得冇乜嘢咁樣，佢同啲士兵冇乜分別咁樣。但係佢去到嗰啲位置你就會睇到每一個角色唔同嘅特性，因為佢 War Machine upgrade 咗好多，雖然佢其實畫面都唔算好多，但你會記得佢會即係例如佢可能沿住嗰個保護罩去炸嗰啲流羅啊嗰啲。都会你会记得个角色，其实即系 build up 个角色好紧要咯，喺呢个大混战嘅环境里面，尤其是咁多角色，你又唔会觉得佢唔特别唔记得噶嘛？ 嗯，嗱另一方面就系佢今次因为其实讲真，你玩呢啲咁大合集，最大应该卖点就 系 角色之间嘅互动。 系， 其实最其实有其实佢根本之后所有笑位都塞晒喺角色互动嗰度。 嗯， 例如话系阿星爵同埋阿蜘蛛仔嗰个对话。佢嗰個明星係咪中咁紅啊？嗰時佢從來未紅過喎。有一次你兩個唔好再講埋咩八十年波球場得唔得？即係嗰陣笑到最就一激，我哋依個最經典就係你有冇睇《異形造集》？嗰個係估唔到，即係嗰下估唔到佢用依招喎，因為觀眾諗唔到咯。但係蜘蛛入呢度 Peter Parker 呢度所謂叫做未識壓宅咧，係會諗出咁嘅橋噶嘛？打爛個真空即係抽出去。 系，同埋咁都貫徹翻佢 Civil War 嗰陣時玩星戰嗰下啊嘛。 佢係呢所謂80即係美國壓宅嚟啊嘛，啲 grid 嚟啊嘛。咁美國壓宅係呢套嘢噶，由史倫最興壓宅。喂，冇對我講80年代呢啲咩星戰啊、異形嗰啲咁嘅片，即係呢啲佢嗰下嗰下嗰下我所知就係真係咁打，嗰下真係估唔到就係、是。異形造集，我真係諗下咩形造集咩咧？佢即係打中咯，抽出去。一係講真，以佢幾個嗰時牌面，冇人打贏佢嘅。一抽解唔？ 嗯， 嗰下笑碌咗喺度個係。 係喎。 係啊，嗰下我跟住就係、是，喂，我大隻佬瞓咗覺喎，冇瞓。你講第一句，我喂怕我已經瞓咗，我已經瞓咗，我已經冇聽落去啦。嗰下又笑碌咗喺度，又係佢好多笑位係。又话跟住话两个福尔摩斯嘅队长又干啦，因为其实好期待，而家期待咧就两个福尔摩斯尾班英国版福尔摩斯有队长啊嘛。 我其实佢都好贯彻成个古仔同佢嘅带动，即系例如初头 Doctor Strange 同佢讲话，如果到时你即系 Tony 同佢同 Tony 讲嘅，你同嗰个僆仔即系Peter Parker 有啲咩三长两短嘅话咧，我系唔会保住你，即系我唔会保护你哋嘅。但系去到后尾佢就系、是。为咗佢而交出嗰粒时间宝石噶嘛，即系呢啲转折位你就睇到个角色有啲咩，即系嗰、那个即系点讲喺个故喺个喺件事里面有啲咩改变咯。 不过咧嗰段其实我系应该系伏笔嚟嘅，因为佢惊之前我系咁睇十开喺摇，喂你朋友冇事啊嘛，摇佢啊嘛个头喺度，跟住又我睇14万个结局，跟住有一个揾到一个啦。当时佢即系最后临死之前话14万个，我话14万个我未来啊，跟住14万个。咁有幾成功？一個，我懷疑就係佢可能就係、是其實我諗佢俾一寶石佢嗰時係其中一個可能叫做咩？依、這個係佢睇到未來其中一個要條件，所以最後臨死前話咯。而家戰鬥先啱開始，所以睇嚟就好似啲少年漫畫老啃嘅。但係我依、這個以剛才專嚟講，可能就係佢睇到即係可能就係依個其中係依個人都係如佢當時睇到個樣，然之後佢話法扭轉揾埋局。因为讲紧就系你而家选择你嗱，索斯攞晒六宝石啦，完成咗佢嗰个宇宙人口缩减大计啦，跟住即系学佢话斋，学佢讲嘅就即系坐喺度可以享受夕阳，可以享受日退休生活嗰个格局，咁咪点玩啫你？佢你拆有咁多个 superhero 都搞佢唔掂，而家你人攞晒你一死掉六几丁友，你点对付佢啫？但系如果多得精华睇到结局系，可能就系、是、睇到呢个结局嘅话，可能就有办法啦。 哦，佢有讲嘅，佢话呢个系唯一嘅办法嚟咯。 系啊，可能就系咁样，佢就呢个就系可能系伏笔嚟嘅。 其实都系 嘅，因为冇办法太劲啦，索斯。嗱，佢差唔多佢每一次都俾你做一步，冇系差唔多佢每次做一步，甚至连破坏万事一宝石，除咗嗰招佢都破咗啦。 你完全冇辦法嘅真係。 佢係其實我覺得睇嗰個成個故仔咧，你會覺得佢有啲好混嘅。佢又咁啱嗰個位置就攞咗粒時間寶石，最後先攞嗰粒幻視嗰粒啊嘛。 係啊。 如果唔係咁，你幻視死咗咁，你都係要攞，都係要攞到粒時間寶石先啊。即有啲有少少好運嘅感覺嘅，因為你覺得佢好 smooth 好順嘅嗰個攞石嗰個過程。 最後先攞幻視粒啊嘛佢。 係啊。即係例如佢落去到milestone 啊，唔係嗰個 soulstone 嗰個地方，佢又即係佢又帶住個女去啊咁樣。咁 好，其實摩拿嗰段我係有佢一寫嗰段係真係意外，就估唔到真係咁，就係佢真係推個女落去就真係可以攞到寶石，因為佢話出去最愛嘅人啊嘛。嗰段就是、真係愛佢個女嗰下，我其實係有啲意外。咦？佢描寫畫描寫阿塔薩斯嗰下，我覺得其實描寫幾得意嘅角色係，佢係真係幾中意幾中意阿卡卡摩拿嘅。 嗯。 一头佢回忆啦，卡摩拉回忆啦，到佢就系佢其实真冇，反而个机械个机械家姐，反而就散晒，佢其实冇对卡摩拉点样嘅。 嗯， 意外就系意外，即系睇翻就系佢其实真系几锡呢个女嘅，所以我睇下啊几妙喎，呢个安排得又。 我咁其实你睇《Guardians of Galaxy》初头都有少少嘅，但系你又要拉翻翻去嗰集个古仔，你先会记到，即系初头就系原本系派Nebula 过去噶嘛。后面就系 Gamora 自动请缨啊，咁佢又即系好顺摊咁就交咗俾佢去攞嗰粒应该系 Power Stone 嚟嘅嗰粒系，系啊，咁所以你都睇，即系虽然如果你斋睇，你会有啲觉得好似夹硬嘅，但你会觉得佢后面你回想翻佢其实都有啲伏线啦，你最多话佢伏线唔够明显喎，同埋 加时其实机场所以父子啊父女之间嗰个感情啊嘛。 是 所以佢依度以安排宙斯同卡摩拉嗰段嘅話，我都係我接受嘅，因為加時佢加時嘅風格嚟啊嘛，加時風格向咗父子之間個感情啦，好強調係，所以佢依個安排我接受，因為都幾日少嘅依度之外情理之中啦，因為之前即係人壽斯係對好嘅，其實咁就以正常講就係個女咁反骨嘅話，如果真係唔錫佢女，殺咗佢好耐啦，以佢能力，但佢一直都冇理佢啊。甚至我覺得對佢甚至點講咧？佢就係佢係淨有一個寵佢咁就係去到就係有咩出面搞嚟搞去都唔理你。 嗯， 即係正講，如果真係嬲你嘅話，你反骨嘅話，正以佢性格嚟講，最後一定消滅咗你啦。但佢冇啊，佢到依一刻佢都冇受過苦喎。其實卡摩拉， 嗯， 所以其實算啦，依個硬通嘅，依個啃我啦，係我接受嘅。依個就 嗯， 咁大致上其實因為其實劇情方面冇好講，因為真係。好順利地，你出所謂負責啲束手無策，咁六十四啦，跟住佢退休啦，然後就唔知佢點算，我而家係唔知佢點算，因為最後彩蛋就係揾Captain Marvel 啦， 唔 係就係、是、以 Marvel 電影嘅一貫傳統就係、是、所有 superhero 嘅威能咧都要大幅弱化嘅，就算係 Captain Marvel 我都覺得佢會弱化得好緊要，佢唔會我最簡單啦，Scarlet Witch 咁樣喺原作漫畫裏面係又係屬於犯規級存在噶嘛。但去到電影版裏面，佢得身退翻普通超能力啫嘛。因為咁啊，好嘅，你太過犯規嘅話咧，又係唔知點寫。你弱化啲好，弱化啲容易寫啊嘛。 嗯，都可以咁講啊。你因為佢主要係會當佢一同其他角色互動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即喺電影上面，你唔會覺得咁壓倒性嘅嗰啲。即例如 Doctor Strange 咁樣，Doctor Strange 嘅今集就係、是，如果你同奇異博士嗰套戲比，你都覺得喂佢。好似奇异博士都劲好多喎， 唔系嗰个奇异博士一样就系佢嗰时佢真系靠乜时间宝石去压场，今次佢系唔敢攞宝石出嚟啊嘛，佢跟住一攞宝石出嚟仲濑嘢，所以头先咪我咯，你一直都唔用嘅，你一直都唔敢用你杀手锏， 嗯， 佢自己惊住一攞宝石都俾人抢啊嘛， 除此之外都仲有啲即系例如佢靠 宝石威人嘅咋，即系多张。 哦，佢唔係點講咧？佢例如佢冇即係嗰啲鏡界嗰啲嘢冇出過咯，即係你其實一少少 呢個呢樣嘢就係、是、喺去到，因為其實鏡界主要就係唔好波及外其他人，但係去到泰坦嘅時候，你冇呢個需要，那個咁咪個廢墟嚟嘅，冇需要，因為佢鏡界冇呢個意冇咗意義啊。 嗯， 佢鏡界其實最主要就係咩？等佢破壞唔會波及到正常世界啊嘛。但係去到泰坦，你仲係你冇呢個需要啦。 难，我觉得佢有优势嘅，即系如果佢用镜界嘅话，但系镜界佢有同其他人夹，可能又辛苦，即系辛苦啲，因为其他嗰啲就系唔识魔法嘅人嚟噶嘛。 系啊，佢要配合翻嚟好麻烦，所以索性不如唔好烦啦。 每条米咁啊，而且实际作用唔大。 佢就有一招错就系用空间转移，即系帮。 就特使做多次攻击咯， 系啦，帮 Starlord 同埋帮Spiderman 喺度，系咯，攻击佢咯，系嗰度用。 唔系嗰个系合理嘅，因为成日有实际用途先。你唔用呢招嘅话，你都几难对付佢，咁埋佢唔到。 嗯， 佢里面边有人可以伤到佢啫？全个一复仇者唔计未出场嗰啲人，系得雷神巴夫州可以伤到佢啫嘛。雷神巴夫州系唯一可以伤到佢嘅，其他都冇办法。 哦，雷神其实杀咗佢，应该系杀咗佢噶啦。如果嗰下佢唔系六粒齐晒嘅话，系死咗噶啦。 系啊， 佢临尾都话你点解唔打头啫？你打头我咪死咗咯。 不过有时呢样嘢你唔好期待佢。 咁我呢个系，我觉得 系唔系？当然就系喺嗰情况之下，你可能瞄准嘅，总之劈咗就算数噶啦。佢嗱唔系喺嗰情况之下，你都冇谂过佢会，嗰时都冇谂过，即系攞宝石齐晒啊嘛。嗰时谂住劈，正常讲，如果佢冇攞时间宝石嘅话咧，劈嗰一击嗰一击致命噶啦。但佢攞宝石齐晒，冇讲啦。即系攞嗰日， 起码都重伤啦，即系衰啲讲。冇啊！嗰日成把斧头揿咗入去。 系啊，冇办法，呢样嘢真系要就系你，即系所以佢冇又好运咯，佢又再大佬，再一个即系。 所以话佢好顺又系一件事咯，即系但系你唔顺嘅话，你真系而家都两个半啦，两个半 钟，三个钟头，爆谷片三个钟头会死人噶。 唔系，如果唔顺嘅，可能真系好似原先嗰个 plan 咁，一定要分上下集先打。 而家已经分上下集啦，而家已经做我，你唔而家你如果佢唔顺，有啲嘢真系你唔，如果你再去加埋啲，点解佢咁顺？加加埋啲嘢嘅话咧，三个钟头浸，一打三个钟头嘅话咧，你。我好攰啊！你要即系你拍谷片噶啦，你打咁多噶，仲三个钟头你晕噶喺度。 其实而家都攰噶啦，我想话如果你睇 3D 嘅话，其实对眼都几辛苦。 几辛苦啊，攰啊，好头晕噶，一两个半钟就打，然后两个钟就多啲咁，几乎两个半咁滞啊。 两个半，今次系两个 半，140分钟。 吓、 啊，系咯，两个半钟头，接近差唔多当两个半钟头啦，射唔入啦，多少少俾佢啦。 嗯， 算系好足了，真系呢样嘢我知道，望大估唔到，真系佢真系用到咁尽，差唔多去到炮谷片极限， 都系噶啦，佢真系由头打到尾 噶、嗯。冇文戏啊，文戏数埋都唔加唔到，都唔够五分钟。 啊， 前唔知有冇五分钟，十分钟到啦。但所有吉机埋炒埋一碟，加埋十分钟左右啦，文戏。好啦，剩翻一下年就，而家下年啦，而家一系下年最多，下年为而家排去复仇者系吉翻完咗个。跟住加埋 Captain Marvel， 再加埋嗰人，系咁多啦，多都冇啦。咁就睇下佢点样安排，因为有而家有传闻就话佢会用时间，因为有人落睇片场嗰啲资料，即系啲剧场啲片场嗰啲相啊，曝光相就佢着翻当年复仇者啲制服，就大家估紧会唔会系佢哋用时光倒流翻去复仇者攞嘅事件去对付萨洛斯， 系， 亦都呢个方呢、這个呢、這个有可能。因为你而家情况之下，佢完冇系都冇日符噶啦。诶，齐咁多人都搞佢唔掂，而家得翻咁少人，点搞啫？同埋佢能力今次批手指全部死晒、 嗯。 你除咗回到佢未攞到六个宝石嘅时候，喺佢手度做诸如此种嘢，总之系喺佢扭转时间，唔知平衡未平衡世界定唔知会做咩多传未来定扭即系改变历史咁样啦。呢、嗯、个就系睇下点写啦。但系都系咁，真系要咁样嘅。但系 好难估，不过佢剧照都知佢会翻去， 一定翻去，因为佢而家现时嗰条路已经死晒啦。但系点翻去咧？我而家想知嘅就系 Captain Marvel 都时又好似唔识时光倒流嘅喎，好似同埋睇点样搞嘅，真系唔知道。或者艾人咯 ，Ant Man 咯，系佢 on set 已经系 Ant Man 同埋嗰个咩美国队长噶啦。 因为艾人系本身佢嗰个量子世界话，因为缩到最细话会进量子世界啊嘛。 吓， 量子世界时间会停，时间会完全唔同晒啊嘛。 嗯。 可能就依个就系佢翻翻去复仇者之前个世界嗰个关键，依个大家都暂时估系咁样啦，即系所以佢故意唔俾艾人出场咯。 嗯， 不过讲真，艾人出场，我觉得都帮唔到咩手啊。呢场战佢讲 咁咪多个巨人咯， 多个巨人冇意思啦，唔系系你多个巨人其实都打唔到几多。 哦，系咁佢都系照计，佢都系喺 佢作用唔系打，因为打硬碰硬嘅战斗噶嘛，艾人系打战役战啊，啲古灵精怪嘢啫嘛，都系硬碰硬打一骑挡千嗰人系冇意思，艾人系冇发挥唔到佢作用嘅，你做咗咩啫？你变大嘅话，你唔会变到好似阿 Hulk 咁样咁劲，你因为长咗十零米，你俾人搵晕你都死噶，呢个系冇意思，所以佢今次唔出就系。一来佢留翻喺复仇者二，二就 系 你出嚟都冇用。同埋鹰眼又系鹰眼，你出嚟都冇啲实际用途。 最多咪射幾箭。 咪冇咁冇用，佢都會俾佢有少少氣氛嘅。 但係跟住直收埋佢，唔好煩。下次啦， 因為佢照計俾佢啱啱都出咗Ant-Man and Sword 嗰、那個trailer。係 啦， 講佢應該即係。应该讲咁，应该佢有十几，有冇十？知唔知十几米都唔止，应该 唔知啦。因为其实 Marvel 咧啲电影嘅 trailer 咧，佢暗得好埋嘅。通常净系睇 trailer， 你唔知想拍乜嘅。 系 呢样嘢，我其实几，我觉得 Marvel 电影嗰啲 trailer 佢系几叻嘅。佢剪得最，佢剪啲最好睇，因为好睇样剪出嚟，但系佢你永远睇唔到，唔知佢系成讲乜嘅。 嗯。 DC 话反而Fox 会好啲，就是、你起码估到啲嘢，只可以 feel 到少少讲乜，但系。未知都未知，反而你话DC 有时咧要睇个 trailer 先知道噏乜嘅，其实简单嘅关系，不过冇所谓啦。就忽嗱，跟住就五月啦，五月就系死侍。 系呢个真系， 因为话到明噶，死侍已经第三集就会变 Xbox 噶啦，佢而家 Fox 想拍。 嗯， 因为其实第二集已经 Xbox 啦。 系讲组队咯。 系啊，虽然好假，虽然个组队个嗰啲片都非常之骑呢，但系佢 Xbox Xbox 啊嘛。咁就起碼就開拓多啲新嘅路線，你唔使淨靠 X-Men 啊嘛。 嗯。 跟住第三，跟住佢之後，佢有睇佢養咗 X-Force 噶啦，到開新嘅 Superhero 路線。其實六月就係矮人同黃蜂女啦。 六月尾 咯。 嗯。 跟住上半年就齊曬，下半年就唔知道，因為而家復仇者，因為而家漫威電影宇宙下半今年下半年好似唔覺啊，有咩新嘢好似冇喎下半年。 下半年應該係 Phantoms 係一套啫，即係如果。但佢就唔係 Mark Sony 嘅 ，Sony Spider-Man。 佢係耶 Marvel 電影 Marvel 俾佢用呢、這個合作，因為當時同 Sony 當年同佢合作玩合作企畫之後，大家交換就係、是我俾翻蜘蛛俠你用翻，咁你俾翻啲嘢我用，咁大家即係交換條件。對咁就對 Marvel 電影 哦，佢原本都用得噶啦呢個，但係佢獨立，佢當係獨立電影咁拍嘅。而家咁即係睇出啦，感覺佢冇 Spider-Man 嘅元素喺裏面嘅。 而家佢話佢要話到明啊 ，Peter Parker 客串嘅。 嚇，睇下可以加幾多，因為佢暫時出啦就冇嘅，冇乜特別。出 啦，佢唔俾啲嘢睇啦，咁依咁嘅嘢，佢話俾之後角色先，但係佢唔俾睇啫嘛。 嗯。 呢度系 Sony 下半年，因为其实Marvel 而家都几紧要就系佢赶几套嘢。十复仇者咧而家仲应该赶完嘅复仇者，而家我啲情况赶后应该赶完未咧？ 复仇者应该拍完噶啦，因为佢做后制都做一年嘅，佢哋嗰啲就 系咯， 咁系下年差唔多呢个时间上啊嘛，咁照计就拍完噶啦。 跟住就系而家佢拍而家又讲紧 Captain Marvel， 仲拍紧，而家仲拍紧 Captain Marvel 又 系啦 ，Captain Marvel 就照计系下年嘅 应该唔会咁早，因为 Marvel 究竟系唔系系 Captain Marvel 早上先，定复仇者早上啲？呢个系重点啊！ 应该系 Captain Marvel 嘅，如果冇搞错嘅话，系啦。咁但系就睇下会唔会转咯？照计就唔会嘅。如果因为如果早过嘅话，一系就四月，唔系一系就二月，一系就今年嘅十一、十二月噶啦， 如果今十一月就Captain Marvel 十一月就會問水，因為佢而家仲拍緊，我會問水啲喎，真係頗為趕。但如果下年二月上咗 Captain Marvel， 跟住下年暑假上無限之上復仇者四嘅話，就比較正常嘅。但有時好難講。 嗯， 今年佢年尾又應該係今年尾就佢都會避開華納嘅怪獸差產地啊，因為今年年尾上好似話。冇記 哦、oh, ，OK， 好似今年年尾冇記錯，唔知今年年尾定下年年頭，我而家係已經差唔多時間要俾套嘢嘅，呢套嘢係大作。跟住係 DC 就已經講過啦 ，DC 我唔知點算啦，唉。 DC 佢因為 好似神奇女俠拍緊，神奇女俠二就拍緊而家。 神奇女俠二佢應該啱拍咗冇耐，但係佢之前公布有其實已經有 Flash 同 Aquaman， 即係水行俠同埋閃電俠，但係佢暫時好似都未有上映時間。因为佢应该话佢暂时佢有上映时间，但系佢个上映时间已经系过咗，或者应该要出 trailer 噶啦，但系佢都未有声，未有即系啲咩声气咯。 即系知，因为其实正义联盟奶嗰嘢咧，对佢讲系几大打击嘅，对 DC 对华纳嚟讲 系。 佢而家系唔知点取，系后面呢个就系照住计划，又唔知计划佢觉得唔多掂，但系唔照计划佢又唔知点算。 吓、啊，好其实好惨嘅，因为佢都系一啖砂糖，一啖屎噶啦。 尽你识句，佢而家系尽你识句。 佢套都系咁，即系佢枕住就系一套得，一套唔得，一套得，一套唔得咁样噶嘛。 佢真係 Man of Steel， 其實雖然話你而家睇翻都係麻麻地，但係其實嗰時係 OK 噶嘛。跟、你 BVS 又唔得，跟住之後你 爆咗， 係啦 ，Wonder Woman 你又上翻嚟，然之後 Justice League 又唔得，佢即係佢好難搞嘅，其實又真 係。有啲就係、是真係佢而家係盡佢失句嚟形容啱噶啦。 唔尤其是阿監製啊，Zack Snyder 又即係又屋企有事，又要咩啦，又 跟住 Ben Affleck 又話唔做。 係啊 ，Ben Affleck 又遲，佢唔係唔做，佢係唔導，即係佢係唔做導演，但係佢都仲係演嘅蝙蝠俠。佢編定係佢編應該係編劇同埋主演都仲係佢嘅，但係佢就唔做 director 啦，咁樣咯。 咁啱嘅，話連嘅佢都唔後，佢唔細啦。 咁其實因為兼太難兼咁多嘢嘅，好難嘅。你主演、編劇同埋導演喎，好多嘢搞。 崩潰啊！就話你同埋做 superhero 片咧，佢動作多咧，年紀大啦。 係啦，尤其是你監製又要又有人事變動咧，因為原本去呢一系列嘅監製照計都係有 Zack Snyder 份嘅。 但係而家 Snyder 啦，佢唔掂啊嘛，嗰啲嘢唔識，唔係佢啲嘢唔識係拍大隻頭啊嘛。 佢唔係唔掂，佢咁當然佢都係唔掂嘅，但係佢退落嚟係因為佢屋企有事啫。 所以而家就成日 DC 宇宙就唔知點算， 即係有啲立立亂咯。原本你要講話 Flash 都應該就嚟上嘅，但係都係冇聲氣。 而家就係唔知佢而家唔敢上，佢唔係唔想係唔敢啊。佢跟住一上又揦嘢，變咗就是，但係佢想改變風格又改變，唔知點改變。 佢吞遲咗啦，照計，因為佢拍都即係點講，佢應該拍都未拍曬。 唉，我都唔真係唔知啦。反而 Fox 就安全啲，因為佢唔係一買翻而家 Fox 啊，好似應該係上映之前上就公布咗嘅。X-Men 就復仇者對 X-Men 啊嘛，嗰、那個 logo 我唔知真定假㗎，因為我見到嗰、那個我成日覺得會流㗎，因為有三隻爪爪住復仇者嗰個 logo， 跟住VS X-Men 好啊。真定假噶？ 理论 流流地喎， 理论上照计就冇咁快嘅， 冇咁快。 照计就因为佢起码都可能拍翻两套 X Men 先啦。 唯一一样就系仍然，但系一来冇咁早，一来呢啲如果真系宣布嘅话咧，佢唔会净系对个 logo 嚟嘅，同埋呢个时候上复仇者根本话出咁嘅logo 嚟抢新闻噶啦。 系，佢已经过埋就 起码呢个 project 起码就一条复仇者第四集完咗之后，佢先会出呢啲新闻嘅。就呢个计划，我依家唔会。 唔系，就算出都系佢可能喺个彩蛋度出咯。我谂系最快都 Captain Marvel 噶啦 ，Captain Marvel 或者复仇者四嘅彩蛋， 或者复仇者四 嘅彩蛋，彩蛋就渗少少出嚟啫。 呢个时候唔会咁早公布，所以我睇就系、是、哇流啲喎。好啦，系我你睇咗 同埋佢都唔急啦，佢都买咗咯，佢都成间霍士 大把时间啦。不如睇下死少，你睇下阿兰尼洛斯有办法，又话掠到啊 Hugh Jackman 去客串啦。因为阿 Hugh 话明，嗱，应该咁讲就系 Hugh 话到明唔再做 Wolverine 嘅，但系咁冇佢，但系问题佢冇话过唔，但系咁佢出场唔做 Wolverine 咪得咯 ？Hugh Jackman 就演 Hugh Jackman 以死侍作风嚟讲，咩做唔出啫佢？ 咁佢都氹得好开心，氹得 Hugh Jackman 好开心嘅，即系佢例如生日，佢又着套Deadpool 衫喺度同佢喺度玩啊咁样。 唔係佢呢個好朋友，所以其實太有， 因為佢唔係咁嘅知遇之恩嚟嘅，因為佢當初雖然係衰咗啦，但係佢其實 Wolverine 嘅 Origin 嗰套佢係揾佢做 Deadpool 嘅嘛， 係啊， 係啦、 啊。但係佢之後佢所以而家就睇下就有冇辦法，因為其實阿林老師好想碎佢嘅，睇碎唔碎到呢期。 喂，梗係好開心啦， 有 做到 就。總之就話未話俾你知喺死侍二裏面阿 Hugh Jackman 有時客串一樣鏡頭，我唔意外噶。Hugh Jackman 本人上陣啊嘛，佢冇話過係話 Wolverine 啦。反而有一個其實佢 Hugh Jackman 唔做 Wolverine 嘅，大家原因大家知道就係佢唔想練肌肉啫嘛。佢當年你睇由喺當年 X-Men 嘅年代幾容易操啊，到之後做 Logan 咁樣，喺佢谷肌肉就痛苦啊，大佬。 喂，十幾年啊，真 年紀越大肌肉越難谷㗎。 第一集係 2010幾年嗰年。 2010幾年，我唔知有冇記錯，可能我記得係2000年咁上下。 係2010年。 你講十幾年前咯喎， 大佬，你而家咁50歲阿叔，捉到肌肉吉嚿係好痛苦嘅事嚟㗎。但係打針咩？你問題就係、是、你打針又梗有後遺症。結果就每次就係佢拍嗰場戲，一到除衫時候狂捉肌肉，捉到爆啲肌肉，青筋都軟曬，都睇見人先拍嗰場戲。咁你讲嘢，你唔使除衫，唔使打嘅话，其实Hugh Jackman系唔介意做 Wolverine 嘅。 同埋咧，我咁系吃力不讨好啊嘛，最紧要系，因为 啲人已經睇慣咗啦嘛。你睇你諗下佢拍咗佢 Wolverine 拍幾多？佢拍咗五套都有啦。 夠啦，夠佢都夠攰啦。 哦，佢唔係唔止喎，佢 X-Men 都三集啦。 唔係，最緊就佢唔係佢係唔需要，佢係嗰啲我唔需要靠 Wolverine 揾食嘅人嚟噶嘛。佢自己有自己有演技。 唔止啊，佢六套七套都嚟啦。佢 Future Past 跟三套 X-Men， 三套狼人，七套啦。佢十幾年拍咗咁多好咩噶啦，已經。嗱啱睇翻咧，如果復仇者復仇者四就一九年五月嘅、，Captain Marvel 就早去兩個月，就三月。 啱咯，但係佢今次仲拍緊喎，係補拍啲嘢咧。因為如果早去兩個月嘅話，依個時候你應該要應該揀唔曬做後期咯。 其實應該差唔多㗎啦，佢都因為 Captain Marvel 應該簡單啲嘅，你冇復仇者咁多嘢搞嘛。 嗯， 係啦，三月頭咯。跟住如果復仇者四就係、是、睇下先啦，復仇者四就係、是、應該同一樣時間嘅，就係、是、五月頭，即係對你當四月尾啦，係咯、四月尾，四月尾同三月頭就爭兩個月啦，就係、是，即係好似同黑豹同埋今次復仇者三嗰個間隔一樣。 咁睇下情況，咁而家就應該大致上差依、這個時間表都差唔多啦，因為其實冇乜嘢走甩嘅話，依、這個時間表應該唔會喐嘅。Marvel 時間表好固定嘅，佢、最麻烦嘅之仔事件搞事咁样乱咗都搞唔咗啦，都过咗关啦。 系，同埋佢去其实好 well plan 嘅，就系佢会介绍咗人物先嘅。咁佢起复仇者出嚟咧，咁佢就基本上就当你系 代知嘅， 当你认识咗个角色啊。 所以早上 系啦，有基础，所以照计早系啊。 早啦，今次系讲呢嘅二月先做黑豹，四就复仇者啦。跟住六月即系结果系真系讲，即系完全讲时间表。好啦。咁今個次差唔多啦，咁下一次冇意外咧，就應該係四四二啦，即係佢今次星期二上咋， 下個月係啦，下個月 係啊，乜唔係？ 唔係今個月啦，係已經五月啦 ，sorry 啊，五月啦已經。 我今日睇五月十五嚇星期二咁奇嚟嘅時間，因為今日復仇者冇得講嘅，因為佢特登要提早一日升，就翻全球上映就星期三上，但今日星期二哇，你即係夾硬早係要早復仇者一日嘅喎，你早一星期日星期三星期二上。咁又下次就 Deadpool 二 ，Deadpool 有啲人嗱 ，Deadpool 即係有啲人睇影評，即係有啲人睇試影吧，就話fans 你好開心，但係呢一般人就喺一頭霧水。 哦， 但係我覺得死侍差唔多都係就 fans 向噶啦，佢都係。 嚇！ 因為死侍佢本身其實你如果唔係 fans 向嘅話，你好多激佢唔識笑嘅。 啊，咁佢上次都佢上次拍得好嘅，佢引即係佢嗰啲fans 嘅元素就引收得好，收得靚嘅。 佢嘅係因為死侍有啲唔同嘅，就係、是。死侍本身肯定靠 fans 向，如果你唔靠，如果唔打 fans 向嘅话咧，你系死侍，你死侍好吸引，可能吸引到人啊。 所以 One Man 佢而家宣传佢都系抽复仇者水啊， 抽到尽添， 好笑佢恭喜佢，但系即系攞咗个开画票房冠军嘛，跟住佢又 po 张相出嚟，就讲佢加入复仇者咯，但系就俾 Tony reject 咗。 你冇嬲喎，你加部 Fast 少个， 好笑 啊！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一次就应就 Deadpool 二，跟住就黄蜘蛛女啦，唔系黄蜂女， 黄蜂女，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